心就像那黎明的温暖太阳。像那黎明的温暖太阳。 人山人海，幸运的人别说废话。

旧单车老情歌，今天的节目最后一首歌曲是黄品源的《狠不下心》，一起来欣赏。 你说你以后决定自己活